宝贝们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玲珑月广播剧百万播放双人直播，感谢大家的到来。现在呢，我们还处于热场调试的环节，稍后七点钟呢，锦鲤老师和文涛老师会来到这里和大家见面。那么祝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 上头可是张将军的印信，石市长的文签，若是弄坏了如何交代？ 这个项目是你的创意，还有我的心血，在我心里这就跟咱俩的孩子一样，眼看着就要生出来了，这他妈突然整得要流产。 说什么呢？ 哎，你别抱我啊，我身上臭死。 咦，为什么我听不见？现在直播间里面就只有我说话吗？为什么我听不见其他人的声音？ 哎，吉米老师， 啊， 你 听 得 见 到我吧？啊，对，我刚 听到了， 把那个麦克风给静音掉了。 没事，没事，没事， 啊， 可以的， 现在可以。OK，OK。 好的，好的。是啊，我来的好早啊。 锦鲤老师，我们现在就是先来调一下麦克风，看看有没有问题。 那我这边的音量 OK 吗？ 哦，你这边音量完全 OK， 非常非常好。 好嘞，那就没什么问题。 然后等一下我把这个开开啊。 好嘞，我听他们说你从前的事都不记得了。哇哦， 哇哦， 听到我自己声音了。 是啊 是啊， 可能脑子缺氧了吧，反正记不大清了。 那我的事情你怎么没忘了？ 我如果说我认错人了你信吗？ 听得见，听得见。 我叫金石安，21世纪标准富二代。 老师，您这边听我有。 要颜值有颜值， 音乐有 要事业有事业。 啊，都有。 啊，都有回音吗？ 啊， 酒后一声不是穿越到了1930年。 哦，回音没听见。不许乱动， 回音听 不 见， 也 不 许回头。 啊，那太好了。 小爷，我有话问你，你到底是谁？ 眼前这个叫白露生的小美人， 你到底是谁？ 最先看出了我的身份。虽然他看起来非常非常的不靠谱，但是捡来的猪队友跪着也要组队。 你是谁？ 兄弟，你把我吓死了，我就是跟你说着玩的，你怎么那么大脾气啊？ 你叫我兄弟，我自然要对得起你。若是同一件事情就失言， 吃过了吃过了， 岂不是让你把我也干净了？ 我就是好奇一件事，我到底哪句话让你开始觉得不对劲了？ 他是不会为我擦眼泪的。 不过虽然白想 吃过了哟，吃过了哟，你们吃了吗？ 可他有时候…… 你只顾着想生意，其实这件事要是做起来可以一箭双雕，咱们不妨来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妙啊，戴玉寿牛逼。 三太爷看清楚，这虽是不要钱的单子，上头可是张将军的印信，石市长的文签，若是弄坏了如何交代？ 这个项目是你的创意，还有我的心血，在我心里这就跟咱俩的孩子一样，眼看着就要生出来了，这他妈突然整得要流产。 说什么呢？ 哎，你别抱我啊，我身上臭死了。不嫌我丑，那抱抱。这就是我们的爱情故事，相逢是命，相爱是天意，我们都变成了更好的自己。 哥哥， 你不是在拜师吗？ 哥哥， 你怎么搞的？ 我必定学出个名堂来。 你别跑了， 你千万珍重。 我是回家，不是去送命啊！ 珍重， 该摔倒了，我知道了。 你等我回来。 我等你，我等你。路上，我不舍得你。不是我爱你。 小兄弟，别伤心了。 要了命了！大叔，我跟你说说我们的故事好不好？ 不了吧。 还不是陆少，你怎么给人放到这段了？哎呀，我刚才那话说的多有文采啊！就放到那儿停下不就行了吗？ 哥哥，你怎么哭成那样啊？ 哎，你先哭，我才哭的。赶紧跟大家再说两句。那个3月30日正式播出了。 晋江文学城，白渊诗原著，盛誉之华出品，北斗企鹅制作，广播剧《玲珑月》，3月30日，咱们不见不散。 来围观我们的爱情。 好了。 金少爷来了，哎，快请进，快请进。 这是带给陆生的花，麻烦送去后台。 玉洁，玉洁，玉洁生白露。 从此后，你就叫做白露生吧。 今日一别，咱们俩的孽债可算清了。 哪儿啊？ 事情的起因很简单，我落了水，醒来就发现世界变了样，我莫名其妙脱离了和平的年代，停留在了一个凉薄的时代。 张老先生麾下的富豪商贾中，最像出头鸟的，就是金甲。 金甲现在大难临头，其实说到底，无非是因为 世大。各位小伙伴，大家好，我们今天呢， 我的三观根本与这个时代和家庭不合。 马上就要开始玲珑月， 一件事妥协了，就还有千万件事情来等着我妥协。 现在还是热场调试的环节，请大家稍微耐心等待一下。 爷爷，爷爷，爷爷，你怎么能这样呢？ 你今晚哪儿也不要去，该成家了。我不求攀龙附凤，这两个以后就是你的姨娘。 我不属于这个时代，我在阳光下长大。而这里是黑夜，我要走了，陆生。我确实不是你的少爷，可我跑了不能留下你在这里被打死。你走不走？ 天涯海角，我跟你去。 那帮鬼子怎么敢打上海？ 中国洋人住着。 这是黑暗的时代，是太阳尚未升起的时候。 兄弟们，跟我 走！可是尽管黑暗，也有月亮和星星照亮夜空。 这些东西是救命的，我没有这个脸跟他们要钱。4万块可以买绷带，也可以做子弹。我更希望他们变成子弹。 不盲从潮流，要先小人物的心路。因为小人物才代表世界。 越是受逼迫，就越要演绎出昂扬激战的曲目，偏要叫天下人知道中国绝不言败，也誓不投降。 若是百万金帛能换来江山永固，自有范蠡为越王出谋划策。 逃出有待，只是越王何在？ 小爷，这么些年来，你是我见过最好的杜丽娘。 这里是民国时期的南京，我知道未来的去向，我早已洞悉它的结局。可是 你看到的盛世，难道是隐世无争，靠虚度光阴就能天降？你有光明璀璨之明日， 自然是有人将身赴死以换取。 虽至死，仍愿赴死。 这是我的场子，也是大家的场子，从今改名安龙场。 想我中华泱泱大国，千百年来又何曾真正降服于他人？无论在朝在野，无论士农工商，可容让不可退让，有谦恭没有卑微。 工友们，五天了，咱们超额达成2600件了。 我要梨园家一传百代，要我失踪要门楣，要我被凌人不自见，要秦淮河上有新生，还要千万人知我这一颗心。那以后的中国是怎样的世界？ 是盛世中华，无人敢犯。 真的？ 等你变成老头你就知道了。 讨厌。 我讨厌啊。 背景音乐开的有点大，然后显得你声音特别小。 哦，好的，我先调一下，稍等一下。 好嘞，好嘞。 现在可以吗？麦声音还有点小。 麦，感觉你说话的声音还是会偏小一些。没事，不着急，慢慢调。 哎，好嘞。 哎，现在好一点。 好一点啊，没事，我这边声音小没关系，锦鲤老师声音大就可以了。主要就听你嘛。 那我这边声音大家觉得怎么样？ 超级好。 好嘞。我这声音跟那个 BGM 比起来呢？ 比 BGM 要稍微大一点点，然后 可以。 对。 那没问题。 声音现在是特别完美的一个状态。 好嘞好嘞好嘞，那就行。 陶老师， 大家稍等一下，我们的涛涛，屋里涛涛。很快很快，他马上就到。 嗯。 哦，BGM 可以再小一点。可以。 好 现在呢？现在呢？晚上好啊，那就行，还是大，可以再小一点，对，对对对对对。哎，这样我就应该差不多了，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没问题。好的，各位小伙伴们好。啊，真好听。晚上好呀。我吃过饭了，你们吃了吗？上班摸鱼。听直播真的是一个上班摸鱼的好办法。我现在吃的可养生了。 我听他们说你从前的事都不记得了。 我听他们说你从前的事都不记得了。 记不大清 了。哦，又是一个，又重新放了一下预告哈。 我 对的，因为预告特别的精彩，所以我们就今天再放一下。 好嘞。 我叫金神。 没事，大家就先听一下。此时，屋里涛涛正在骑马赶来的路上。 是的。 对，他说马上了。 也不许回头，小爷我有话问你。 对，在马上了。 你到底是谁？ 马上就到。 那个叫白露生的小美人，最先看出了我的身份。 可能是有事儿耽搁了，没关系。 但是，捡来的猪队友，跪着也要组队。兄弟，把我吓死了！我就是跟你说着玩的，你怎么那么大脾气啊？ 你叫我兄。自然要对得起。头一件事情就失业，岂不是让你把我也干净？ 我就是好奇一件事，我到底哪句话让你开始觉得不对劲了？ 他是不会 为我擦眼泪的。 不过，虽然白小姐看起来难伺， 各位小伙伴不要着急，我们文涛老师呢，马上就要到了。 马上到了，马上到 了， 他马上就到了。 快马加鞭， 不着急，不着急。 不妨来个明修栈道。 哎，这里面已经有观众在提问了。 我戴玉寿， 啊，那么快？ 锦鲤老师可以看一下右边的问答环节，已经有观众在提问了。 哦。 上，可是张将军的印信，石师长的文签。 UD83CUDF89 UD83CUDF89 这是什么东西啊？ 在我心里这就跟咱俩的孩子一样，他们就要生出来了。 这问题上面写的呀。 说什么呢？ 哎，你别抱我，我身上臭死了。嗯， 恭喜玲珑月破百万。 Hello 大家晚上好。 晚上好，晚上好。你听得到我的声音吗，涛涛？ 哎，文涛老师，您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 听得到。啊，我现在声音正常吗？ 正常，正常，正常。 正常，我们这边听的是正常的。您这边听我们这边怎么样？有回声吗？还是？ 啊，正常。 密友，密友，有点小。魅影的声音有点小。 我声音小。 文涛老师的声音有一点点小。 我看看 可以再调大声一点点。正好你看你一上来你就坐着火车。 为什么上来就搞这么羞耻的片段？稍等一下，我先结束一下连麦，开一下机架。好，那个可以调音量，稍等一下。 好的，不着急。 呀，不见了。文涛老师坐着火车去调计价了，等一下啊，再待会儿就坐车火车回来。 就放到那停着不就行了吗？ 哥哥，你怎么哭成那样啊？ 哎，你先哭还 是哭？哥哥，你怎么哭成那样啊？咋了？ 广播剧《玲珑月》，3月30日，咱们不见不散。 来围观我们的爱情。 好了， 好，我们再来听咱们的主题曲。文涛老师坐着小火车赶来了。 Hello， 现在声音大了吗？ 哎， 我觉得 OK。 文涛老师，您这边可以稍微再大一点点吗？ 我这边应该可以调整。我加了10分贝，你们还觉得小？现在呢，12分贝了。 我这边 OK。 你们还觉得小吗？ Okay。那么现在7点钟啦，我们的锦鲤老师和文涛老师都已经到位了。今天呢，我们是玲珑月百万播放双人直播。那么先请两位老师介绍一下自己，跟我们小伙伴们打个招呼吧。 好嘞，涛涛先来。 然后我先来吧，我 这你先来。 那行了，你都这么说了，那我这是吧，没有拒绝的理由了。Hello， 大家好，那个我是边境工作室的配音演员魅影之声，在玲珑月中的饰演金世安金秋月。哎，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来自边疆工作室的超 A 的锦鲤。 呸。 在玲珑月里呢，为白鹿生配音。 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徒。 哎，今天就让你见识到了。 那你可太绝了。 非常好，感谢两位老师。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我们的场地交给两位老师。 好的好的。 那么小盛在这里呢，我就跟小伙伴们一起跟两位老师度过愉快的夜晚啦。 好的好的。 那么首先呢，锦鲤老师文涛老师啊，我们首先进行一下那个 reaction 环节。然后在这里呢，各位小伙伴，我们中间呢直播过程中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惊喜和福利掉落，请大家千万不要走开。 好的， 那么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锦鲤老师和文涛老师。 好，但是要上来就这么刺激吗？ 是的。 怎么了？ 好，我们来现在来看一下第三集。 好嘞，第三集，我的天哪！ 是谁放啊？ 他们放。 大家听得到吗？ 稍微大一点， 声音怎么样？ 别哭了。 有一点小，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啊， 说了你肯定很失望。 哎 ，very good， 我觉得很合适了。 Okay， 那我 猜的对， 在这里了。 我确实不是， 我音量已经拉到最大，拉到十二分贝，再大我就炸了。 那 你还觉得小吗？ 你看今年是几几年？ 民国19年。 你有这哭的？ 不是，咱们说公历。 1930。 好， 哎， 对， 梨花带雨。 这位朋友你好，我。来自2012年 啊，锦师傅， 理论上该叫你一声爷爷。 闻者落泪，听者伤心啊！ 是 的。 哎呀，怎么说呢？我跟你少爷的关系很复杂。 有多复杂？ 我这个身体呢，还是你少爷的身体，不过里头呢已经不是他了。我呢？ 少爷去哪儿了？ 不知道啊，可能是死了吧。总之暂时不在这里。你可以把我理解成借尸还魂。 借尸还魂， 这个简直就是公开处刑，你知道吗？ 你说你借尸还魂， 我自己听自己之前配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那边 羞耻感爆炸，你知道吗？羞耻感爆炸， 习惯就好。 这种事儿能习惯？ 我知道，这个真的挺难让人相信。 还得是锦师傅呀。 总之呢，你把我当成一个新生， 锦师傅表示 不会， 正在调麦。 哎，至少不会让你天天哭， 少爷。 子好， 锦师傅的麦条好。 哎， 他死 不是，你别伤心呐。你看我这具身体还是你少爷的身体啊， 我 四舍五入就约等于他没有死，对不对？ 我把麦拉近点儿。 是我害死他。 哎，把麦吞进去。 哎，哥们你稳住啊，是我说错话了，你冷静一点。 其实我们配音界有一个说法，是形容广告配音老师的，就把麦含嘴里，那个声儿就出来嗡嗡嗡嗡。嗯，这样怎么样？你们觉得事儿大了吗？ 陆生， 是剧的声音可以调大一点。 陆生， 剧可以再大点。对， 两位老师觉得现在音量怎么样？ 啊，我觉得还 OK。 醒醒，周叔，刘婶，来人呐！ 我是觉得 OK， 我戴耳机 没有 问题。我也戴耳机。 我声还小，朋友们，我真的再近，真的就把麦含嘴里了。你们是都是公放听的吗？ 白云诗原著，盛玉之华出品。 我这边听文涛老师挺好的。 北斗企鹅之作，慢播。 就辛苦有耳机的戴下耳机。 广播剧， 对对， 《玲珑月》第三集。 哎呦，这个教的呀！ 哎呀，这音乐真好听啊！ 这个顾左右而言其他这个角色。 少爷，少爷。 哎，不妨事不妨事，少爷别慌，这是犯了瘾了。刘烨，快拿个烟泡来，吃两口就好了。 哎，好。 等会儿吃什么？吃什么？ 您忘了，小爷是吃大烟的，许是今晚没有吃，这会儿瘾上来了。 这会儿这个给大家科普一下，千万不要碰任何的这个地优品啊，就是一碰毁一生啊，而且是毁一家子，千万不要。哎，碰这个东西， 这他妈大烟鬼，我怎么组队啊？ 花拒绝毒，拒绝花。 他出这玩意儿多久了？也就是两年。小爷这不是身体不好吗？抽点这个才有精神。 没让他借过。 嗯，别说这段你们听着难受。哎，我当时在录的时候， 小爷吃这东西。 哎呦，这锦鲤这嗓子真是不要钱啊！ 说借就能借， 哭的这喊的。 只要您不在这儿啊，他饭也不吃。不喂他两口烟，骗他喝水都骗不 了。 反正咱们也不缺这个钱。 不是你说话声贼小 啊？还小啊？ 知道了。 巨声一提大，你声就 小了。我看着他。 其实我觉得巨声可以再稍微小一点点，主要是咱俩在这吐槽，知道吗？吐槽自己，吐槽对方。 对呀，少爷还在吐槽着。 是啊，也不知道你出什么情况。 可以的， 我觉得还行。 嗯。就锦鲤的麦，你可以再大一点点。 我调大了。 嗯。啊，就这块儿，我当时录的时候，这是没有做那个声音压小特效的，震的是震耳欲聋，震聋发聩。 要亮了。 关键是这一集咱们是配了有三遍吧？ 啊，我配了应该是。 怎么还咬人呢？ 两遍， 少爷，您没事吧？ 你这一段是配了两遍，其他台词 但是戒毒的那个， 实在不行， 戒毒的戏我没有重新配， 再吃一遍就完结了。 戒毒 因为第一遍就已经，哎呀，这个口吐芬芳。 哎呦，这个鸟东西，我看他能死。 但是快乐没有， 少爷。 前几集这个 少爷也不 是 自开 下的，经典国学还可以出场，后面好像 也是有人害他才弄成这样， 就不能这么嚣张了。嗯， 这东西怎能硬断呢？好歹慢慢来呀。 吸毒人是没有理性的， 少爷心里恨， 真的是。 跟大家说一下，你们听着觉得痛苦。 且不说 真要是沾 了 这个东西，比这还要痛苦。 因为我那天看人科普，就是。是一个 说了不给就是不给， 警察 都滚出去。 科普说 今天就要看着，他们给我撕成几包， 身体会过量分泌那什么内啡肽，是吧？ 嗯，对。 然后就是就会让人很愉悦，但如果说你要是不碰了呢，它影响了你身体分泌这个东西以后， 就是永久破坏你的神经系统。 对，然后它这个东西它还会。影响到你的骨骼之间，骨骼和肌肉之间。 把麦含嘴里，小伙伴们都说你声小。 哎，我的天哪！现在呢？ 可以了，嗯。 这一晚上鸡飞狗跳，整个白府都没有睡好。 这个剧是少数啊，就是骂人骂的最过瘾的剧。 白鹿生同志把我当成个嗝屁的恋人。 我上一个骂人骂的比较过瘾的戏， 不是 也在漫步？ 这到底是个什么世道，能把好好 的人逼成这样？是一个电竞 戏。我大概知道是哪个。但是今天不聊这个，不聊这个，不聊这个。 哦，就说到那个内啡肽啊， 都熬了。 你这还没续上呢？ 是这样，因为确实得给大家科普一下，因为如果说你戒断了。它就会影响了内啡肽的分泌，这东西会让你的骨骼非常疼，对，就很疼，就是你的肌肉跟骨头的摩擦你都能感觉得到。内啡肽本来就是 神经敏感， 对，放大你的神经敏感，然后你就会觉得特别疼，特别难受，特别痛。 那就是说比如说平时只是觉得有点摁压感，可能就是拿锤子砸骨头的那种， 就是他们说像蚂蚁咬一样，就差不多，就是因为你身体里面已经不会是正常的分泌内啡肽了，以后就会有那种就是 无法抑制这种 对，无法抑制，对， 所以大家记着，千万不要碰这个， 千万不要，对，然后人就会发疯，很疼，很痛苦。 先救白夜，是我自己。 到这里不得不说，屋里滔滔两个就是大金小金分得很开啊。 哎，其实就是从性格上来说，他俩还挺明显的， 没走， 挺明显的区分的。 一个就是有点说句不太好听的，有点像那个这种就吊儿郎当的那种不学无术的富二代，另外一个是一个就是大家培养出来的那种世家子弟，完了之后呢，又是一个特别没有人，不能说没有人性吧，就很冰冷的这么一个人。 我好吃 吗？内心对他人的那种关心，至少目前这个阶段很少。 从肩膀到胸口，两条胳膊都被你啃了一遍。哎，哥们，毒瘾我理解，但你这样啃我，我尴不尴尬？我今天还穿不穿短袖了？要不是老子菊花护得好，晚上还不知道发生啥。 这个当我记得好像改词儿了，原来不是这个，原来比这个还要露骨。 我觉得已经很露骨了呀。 没有 这 个 啥玩意儿， 原来还露骨来着，然后后来剧本改了。 这句话真有年代数啊，兄弟，不， 就是我们要有信念感，你知道吗？配的时候，就是 白鹿生爷爷 没有信念感，自己会笑笑瘫 的。大男人一个能不能别跟娘们儿一样，一言不合就掉眼泪？常年源头来自你，你是祖国母亲河。 这里我们两段搭一起还挺有意思的。 快些让我死了，我杀人也算偿了命。 强就在旁边，你装。 林黛玉啊， 这个真是魂不吝。那边要死，那你 去。我不能叫太爷糊涂这杯马。 那边就是心里面想，我命怎么这么苦，造了什么孽，遇到你这么一个人。 我知道他在， 主要是这不是都 误会了，谢你我天打雷劈。 你以为我是我，但我其实已经不是我。 说话拉手做什么？ 哥哥， 这个拉手做什么？ 你把话说清楚，少爷他去什么地方了？ 因为跟你太熟了，我大概知道你会怎么 配。告诉你可以，先保证。 这点当时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重录第三遍的时候是分开录的。 对， 这一集 老子被你咬了一夜， 但是我当时想 站着跟你聊吗？ 锦师傅大概会这么处理。 过来坐 坐。可以的，可以的。 拉手做什么？ 拉手做什么？ 私密，你过来。其实，我来到这里。昨晚那个梦，关于我在现代的种种奇怪行为。 哎，这会儿说实话切的挺欠的， 是 就是到关键时刻，我告诉你 一个秘密， 然后突然间就切镜头， 切到你旁白上去了。 现在的金少爷，正以海龙集团董事长的身份，逍遥快活的活在21世纪。 你是我见过话最多的公， 你可别提了，这是我录过的，这也是我录过的话最多的公。这应该是你录的最省事的瘦吧， 也 除了哭，除了哭， 对，也不是最省事， 但台词少。 啊，那平时就是耽美去录工的话，大家哎， 水很绿， 就是、拿同样的钱，但是我们词儿少，就还蛮开心的。哎，录这个剧，我每次呢， 我知道这个说法真的很，换我也觉得太扯， 为什么这么多？ 信不信由你。你可以叫金老太爷来弄死我，不过我给你保证，要是我死了，你家少爷也得跪。 跪， 就是我死他也死，我活着他也活着啊。 这 我们俩现在 刚到第八期开始了。 就看原著的时候，我以为戒毒应该不会太，太快，结果第三集 就 戒毒了。 因为说实话，就按着原著走的话，文的节奏其实很慢的。你要是一点点去进的话，说句不好听的，现在这没有办法，就编剧也很难。快餐时代，你要看书，愿意看进去的小伙伴可能就会觉得很精彩。但你要改成剧，你还按那个节奏慢慢走，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节奏太慢了。 他在哪边好好生活，然后顺便也照应一下我。 照应你， 开始了。 这人说话。怎么活像个傻子？我一个下九流的人，哪里能够照应你？你又算得我什么人？用得着我来照应？ 锦鲤那哭那是一绝呀、 哎呀，急急哭啊！ 碰上这样离奇， 每次哭完得先补一杯水，补点补点，快脱水了。 急急哭啊！ 万事不能太计较，计较深了。就是自寻苦吃， 你们也急急哭，倒也不必回头。剧让下架了，为什么？有个小姑娘听你们剧，听哭晕过去了。 是这样啊？ 没有，我胡说，呸，不能这样。 对对对， 不能这样。 直到少爷重新， 大家还是要意识到这只是个剧啊，千万不要太较真啊。 对。 都依你。 哎，别慌，我还有一个要求。你要是能做到，咱们才能好好相处。 我也跟着哭晕过去。 你说，不说话，只管 看我。你这句也真的是， 我就说 什么？ 我就说你 笑起来肯 定比哭好。 他们说，他们说后面就是有一句话，就是烟瘾就吸着大烟说的那句话。 嗯， 你是呆子。 他们对那一句觉得更 专业陪哭可还行。 我不是勉强你啊，要不要借看你？借，我们就齐心协力做队友。不借，你在这里做你的白小爷，我明天就叫我爷爷接我回家。从今往后，我们谁也别挨着谁。我现在好歹也是个少爷，你戒毒需要什么帮助，我都可以听。 整个金石安他的三观还挺正的，虽然有时候吊儿郎当的， 怎么样都行， 就嘴炮王者， 但 是超正直， 不怕给 对他的基本的这些东西都是很正的， 他三观超正， 不必你来帮， 就各方面吧， 有时候也挺欠的， 就 欠打感觉， 真的吗？ 就喜欢嘴上过瘾， 就一定能做到。 这个我得说一下，实话实说，我特别佩服配剧看原著的。那个老师们，但是说实话，很多原因综合起来的话，更多的演员是其实是看剧本的，因为你完全按原著走，其实你没有办法就体验，就是剧的编剧老师他的一个意志。对，所以我们来说就是，包括你看那个，就是电视剧，他们很多也是看剧本的，对，因为尤其有些剧本他是做了很大改动的， 这种状态的毒瘾是有效 的。这种状态的毒瘾 用鸦片丁来缓解治疗，慢慢降低摄取量，逐渐能够脱离药物的控制。不过我见过的病人里，比他 这是我们配电视剧的标准协和语。 没有一个成功的， 没有一个成功的。 就按你说的， 没有一个成功的， 试了总比不试强。 对不起，我在吃东西，有点饿。 没事，不影响。说明我们的剧下饭。 自己来就成了。你有何必想吃东西就请大夫。 医生能给指导啊，同志。 普法戒毒跟专业人士 这个 不能比的。 我要劝大家一句啊， 那他来了 要相信科学，相信医学，不要讳疾忌医，觉得不舒服了多去医院，没毛病千万别害怕啊。 是那个医生要骗你的钱，自然把事情往难处理说。 你没听他说吗？ 千万不要下百度。 是，但一个 对，千万不要信那个什么什么头条啊什么的。就是相信医生，相信科学。 先听我说，医生的建议我觉得可取，可以先用鸦片丁来缓解。哎，就你这个风吹吹就倒。 指甲劈了，去查百度，你得了癌症。 你搜网络的话，你往上一搜，你就 是 人均绝症，没救的。 另外一种要自己哄自己。 百度看病，越看越病。 一搜说肚子有点疼，一看啊， 可不就是 不是胃癌就是肠癌，反正就。就是埋了吧，没救了。 那你打算怎么样啊？ 什么怎么样？我既答应了你要做这个事情，就必能做到。 好好好，要硬件是吧？到时候有你难受的，哥哥我等着你哭。 说实话，这时候金石安一直觉得你做不到，你就是吹个牛逼。 是第一个头。 对， 所以就是你后来这个白鹿生硬戒了之后，金石安都傻了。说 疯了， 神他妈精病啊！你 小爷，吃烟的那些东西，凡是收着，全都找出来丢了。啊？哦，好。 真丢假丢啊？ 啊，这就去，这就去， 贱死了！ 就是 糊弄谁呢？ 金石安这个人就是贱嗖的，你知道吗？ 对， 就如果不是因为他有钱，早就被人摁地上打不知道多少回了。我跟你说， 一样也不许。真丢， 就是他上学，如果说是在学校里头，那 全丢了， 就是八成 肯定会被揍的， 被揍死。就这个欠嘴，我跟你说，一天吃三顿饭挨四顿打，我觉得对。 你笑咳嗽了，你 对呀、啊，你说得欠成什么样，笑得都呛住了，嗯。 还搞了一只鹦鹉解闷儿 啊！这里看到后面的时候贼虐， 他的反应是挺迟钝的。 对， 哇、哦，还真会说话！哎，这说的啥玩意儿？ 就是说，其实你看这时候，白鹿生这时候应届已经说了多少次好疼，才把鹦鹉教会的呀？ 嗯，对呀、啊， 就隔了一个花园。 你想，就是如果说鹦鹉比较聪明，你可能得教个一两天才能学会几个单字。 有倒是做对，有 所以至少得喊了一两天了。 谁先低头谁先去。 待会儿 你不找 我，听完了我给你们说个鹦鹉的笑话。 就是不兴说的可不兴说啊。 嗯啊，妈看兴说兴说， 那就行。 你也在嘲笑我一身伤是吗？ 放心吧，陶师傅。 可不敢乱开车啊、嗯、 没有开没有开， 那就行。 而且 我看公屏有人发了，不会是那个吧？ 啊 啊， 没有啊，我就没看到 啊。没事，没看到不重要。 逗比萝莉， 逗比萝莉好可怜啊。 这个词儿也改了，原著里头写的更直接一点。然后我们其实， 对， 为了符合2022年的大家的听剧和认知的习惯，其实改了很多词汇和的用语，就是剧组真的还挺用心的。嗯， 对。 大晚上的什么声音啊？ 开始喽。 那个人是翠儿。这丫头我刚刚叫她，她不在，这是干嘛去？ 叫的好土啊！ 翠儿， 嗯， 她手上 翠儿，翠儿， 这他妈是 谁配 的？ 我感觉应该是和周叔 是 一个人。 哎， 我感觉像 是好像是茂，好像是茂茂， 茂茂吗？ 对，好像是茂茂。 听着像 小爷啊，出来吧，没人知道，咱们吃一口也不妨事儿啊。 开始了。 我的好孩子啊， 我这边当时配的时候不是要咬毛巾吗？ 如果当时大家拿剧听的话，那个咚咚咚的撞墙的声，哎呦，那个听着就特别糟心。 把东西带来了， 我当时咬的是那个湿巾， 那得多垫几张。 对，多拿了好几张湿巾。 怎么回事？ 这就太正了，没必要。 熬了几夜了，这什么？ 怎么回事？ 就是 小妮回去熬不过，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帐子也撕了，日日都撕，又把自己给捆上了。 应姐，怎么不告诉我？ 小爷说 这段啊，为了降低大家的虐感，其实我们是重配了，选了那个我的情绪稍微小了一点点的那一版 啊， 有一版情绪比这还要大， 干脆 接那个简直都是撕心裂肺啊！ 对， 伺候的一个不用， 就是为了降低虐感，所以导致 他伤过身子，受 对，这是降低了的。我有一版情绪比这个还要烈，还要饱满的。 他说自己来就自己来，他说不让进去你们就不进去，他在里面爆炸了你们也在外头看。 少爷息怒，小爷的脾气您还不知道吗？ 音乐也配得特别好， 嗯， 好喜欢玲珑月的音乐。 不是那个，主要是考虑的点还是情绪上有点接不上，所以说最后选了这一版。 是这样的意思。有话明说，你们大什么哑谜啊？还搞个扁毛畜生来报告？ 这事是收了的。 阿杂的很，看不得。 他在里面撞墙啊，大哥，要出人命的。 墙上都是棉被，应该不当紧的。 我说哥们儿，你行不行啊？不行，我们请医生。你搞得老子很担心，你知道吗？我不进去，我相信你可以。 他哭了多少回，这可就统计不了了。 对， 你这么撞墙， 关键他哭一遍不一定能过。 哎，你是脑子里的水没摇干吗你啊？少瞧不起，说我能成，就是能成。我去你妈的！ 少爷， 你看这有一个经典活骂。 那你们心情难看呢？您进去了，他还做人吗？ 那你们说怎么办？ 哦，这段真的是配音员没有办法吸嗓， 对， 就你想把情绪到位，你真是一点偷懒都不能有，但凡有一点偷懒，我告诉你，可能你们不是太能听得出来，我们自己一听就吸嗓不舍得使劲，所以情绪没到， 喊啊喊啊。 你像这种片段，我们不能做任何对嗓子的保护，就必须真着来，就是嗓子应该发出什么样撕裂的声音就要怎么去发。我们不会保护嗓子吗？当然会了，但是那样出来的东西是假的。就像季管林老师说的一样，他当时配阿凡达的时候，滚开和滚开，那出来传递出来的情绪是不一样的。 对，因为有些时候就是咱们还是配音还是配的是情感和表演， 嗯， 对，因为我们已经缺少了画面了嘛，如果说声音里面再 弄点假的东西进去， 对，就会让大家 让老子回去睡，我他妈还是个人吗？ 因为没有画面， 听着， 这也 可以挑人的那个，对对对，是。 这都就不记他 爹， 宝贝儿啊，哥服了你了，你回个身行不行啊，宝贝儿啊，你是不是熬不去了？熬不去我们开门啊。 我 你在包里打 半路上。 这块他其实没有别的意思，他叫宝贝儿，单纯就是贱嗖的那种， 对， 就口花花惯了，你知道吗？就有那种公子哥那种，就嘴欠欠惯了。 我经常喊哑， 就是小嗓要比大嗓更容易喊哑。 要亲眼看过才知道，原来人痛苦到了极点，是什么东西克制不住的。 是你们生活中肯定有那种就不招人喜欢的人，对哪个女孩都嘴上特别的欠那种，那种人不是很招人喜欢。但金石安为什么能招大家喜欢呢？因为他单纯只是嘴欠，没有其他的那种乌七八糟的心思在里边。 对， 有些人他不光是嘴欠，他真的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心思在里面，所以就会特别招人讨厌。有些人仅仅就是下意识的，就是顺口；有些人是带着点那种， 就是跟你说着玩的， 不怀好意的东西去嘴欠的，那是不一样的。 半辈子装腔，下九流的人，谁把我放在眼里？你叫我兄弟，我自然要对得起你。若是头一件事情就是。是不是让你把我也看清了？ 哎，是我的问题，别哭了。哎，这兄弟做的真为难，不像收了个小弟，像收了个娘娘，女孩还能对付？ 收了个娘娘， 我跟你讲啊，就是你们现在听到这个版本呢，已经是我们再三斟酌好几次了。 不烫。 第一版录的时候，我当时就觉得。一集里头有半集都是我的 OS， 对，然后当时我们就一起就讨论剧本，然后讨论到半夜，说这个是不是 OS 太多了，感觉这样就情绪正进行着，突然就插句 OS， 突然插句 OS， 这样反复插会影响听感节奏，所以后来就有了第二版。第二版录完之后还不满意，又录了第三次，对。 男人又不来这个吃饭，一点小伤算什么？ 狗屁！睡着的时候知道自己说什么梦话了吗？ 什么？ 这点可见了。 嘤嘤，刘婶，我连毁了。嘤嘤嘤，这可怎么是好？嘤嘤，你快看看我，难看不难看？ 讨厌！ 哎，你说你这是图个蛋呀、啊？碎花瓶扎得跟刺猬一样。早他妈有这个志气，以前为什么不戒毒啊？我听刘婶说你是给人害的，谁这么害？ 这一段。 哎，说起这个给人害的，大家出去娱乐场所玩，不要随便接别人的烟酒啊。嗯， 对，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无论男孩子女孩子，出门在外都要保护好自己。 对。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白爷， 是的， 您这手臂还吊着，真要这个时候唱戏吗？ 白爷这胳膊可是还疼 啊？不碍事， 还是不要硬撑了。啊，这个是我之前伤着骨头时用剩的药水，是止痛的，吃两口便有精神了。 但说实话，这玩意儿最早还真是用来止疼的。嗯， 嗯， 就是被搞歪了。 怪你不长记性，梨园行里争风吃醋、明争暗斗的还少吗？ 我觉得这个配的特别好， 吃就吃吧。 嗯， 我不也是吃到这个岁数，横竖你也吃得起，有了这个。你也犯不着整天哭天抹泪的，吃了不心烦。 这是哪儿的方言？南京方言吗？又不太像。 应该是吧。 陆生，你这是…… 好难得，今日贵步临见地。 你怎么染上这种东西？ 你要走就走，枉费咱们相识这么久，连我一句解释你也不要听，算我白认识。 我就觉得那个金石安原来，金石安就是特别的自我， 嗯， 或者说叫自私，嗯， 哎呦，你 就是只考虑自己。 亡羊补牢，为时不晚，不晚不晚啊！哎呀，以后不问你这个了。 兄，对不住。 对，其实就是自私，从未考虑他人的感受，就是我自己觉得 OK 就 OK， 那你怎么样？我不考虑的。 没有对不住。哎，陆生， 对，民国时期人与人之间是不平等。 心里有没有把我当做队友？公平的把我当个朋友？ 所以啊，就是大家 有个屁呢， 不要老幻想什么穿越什么古代啥啥啥，你可能过去就被弄死。 我有困难你帮 我，因为你的地位可能不配被称之为人 啊。我在旁边吃瓜，叫你一个人扛，那我还是个男人吗？哎呀，你别哭了啊！别哭了，别哭了。 穿越第一天啊，被这个当街大少 从 当街打死，全剧终。 所有的问题我们一起面对。你要发疯，我陪你。你要撞墙往我这儿撞，行吗？你要是不答应，就是看不起我了、啊。 这集我哭了多少次，我都不记得了。 我觉得其实你像那个，之所以金山能吸引白鹿 生， 也就是因为他对他的态度 输出我当替， 和别人对他不一样。 对， 他的戏迷视他为，就是你说是玩物也好，偶像也好，那是带有一丝崇拜和喜爱在里面的。 对， 然后呢，下人对他是有一丝惧和依靠在里面。然后金家 的 其他人呢， 是 蔑视他的看的。对，哎，只有金山这个二呵呵嘚的，呼呼的，就我就拿你当个人看，就这不是贬义词啊，我真的是拿你当人去看待，平等的人去平视你的。你无论是有钱还是穷，啊，你无论是体弱还是健康，对我来说，你就是一个独立的人，没有其他的东西。 吃完药睡一觉会好一点。 虽然是这么说啊，但是说实话，就是， 哎， 直到今天还有人有一些莫名其妙的那种所谓高人一等的思想，啊，觉得看不起穷人啊，看不起没钱的人。我觉得这样的人他就 太瘦了。 我不知道他接受了什么样的教育，反正是挺低级的。 这个冬天里， 人没有高级低级之分，但人的思想有。这样的人的思想很低级。 整整体会了三个月，真有孩子都能开幼儿园了，一天天的只恨不能脱胎换骨，赶紧重新生个陆生出来。 不疼了，不疼了。 嘿，这鹦鹉还挺上道的啊。 我教他的。 不疼了，不疼了。 你没有看错人，这场魔人的祭大宴可算是收了。 哎呀， 哦哟， 山文老师， 专业的老师就是专业， 太厉害了。这都是太美了，太美了。 所以中国的一些古典艺术真的是非常非常棒。 你他妈几点就起床了？ 就跟我苏州评弹， 没有没有， 我虽然一个字也听不懂，就是觉得好美， 对，真的。 继续唱。 包括京剧，我不是特别能欣赏，但是他那个韵啊，那个唱腔，你即使听不懂，你是能听出他的美感。 专业唱戏， 但是都能听出来他的魅力。 人山人海都见过，凭什么老子不能看？ 说不上来，但就是好。 其实我最喜欢的是我们河南的豫剧，既有韵又有狂野，哎，特别赞。 地方戏。 不行，我不会唱。 我有学过啊，但是 差太多了。 算了。 最后为什么找善文老师来？因为锦鲤经过了一星期的苦练之后， 完全不可能，因为这是从小练到大的东西。 对，这个是基本功啊，这是基本功，十年如一日。 你就算模仿出了形，也模仿 徒有其形而已，太 对， 太惨。 是是， 就是徒增笑料，贻笑大方，何必呢？对吧？ 是， 所以。我们很快就决定，还是让专业的老师来吧，来个戏替。 但是锦鲤真的有去努力的学了一段时间。 比不了，比不了。 这个结尾，这接那个音乐接的就接的特别自然。 对，这一段这尾吧，真的特别美。 是的， 各方面的美。 对，锦鲤已经很厉害了，但是这个东西真的不是说我们一时半会儿 对 能够学得来的。 学得来的。 你说流行歌曲硬去怼 你一句句的磨，你就磨个一天可能还 能出来一段能听的。戏这个东西从韵到形到情到神，你整个下来没有个一两年的功夫，你就别张嘴了，太容易丢人了，贻笑大方真的、 那是人家就是多年的多年的功力啊。 对，你像古代的话，这些唱戏的老师们就是要靠他安身立命养家糊口的，那你要是没点本事，你凭什么吃这碗饭，对吧？ 是的呢， 就跟我们现在配音一样，是吧？也靠这个养家糊口的，那没点本事什么，凭什么你来录，对吧？ 那听完了，我们是不是要准备抽一下奖了？ 是，我觉得我们可以抽一波奖，哎，活跃一下氛围，驱散一下剧里面带来的淡淡的哀伤。你今天准备的礼物都有什么呀？我看看。 有， 哎， 看一下啊， 你别念出来，别念出来，保持神秘啊， 保持神秘。 看一下，看一下我们群里准备的礼物，哎。那这样我们先抽两份海报 可以啊， 咱俩一人抽一份。好吧，双签海报两份，就是我和锦鲤一人抽一份。 对， 那就是我先来吧。 你就说一个词儿呗，然后 对，说一个词大家刷，然后 倒数，然后 我倒数五个数，然后这个让那个工作人员截图，截到在那个我弄一个下划线，下划线上面的那位小伙伴就是他，好吧？ 好， 然后到时候那个私信那个官方，然后或者官方私信对方，然后留个这个我们的地址啊什么的。 行， 好吧。 那等小姐姐准备好了，我们就开始。 这样，经理，你帮我喊倒数，哎， 行，可以，可以，可以。 停，我就把这打出去，然后你帮我喊，我帮你喊倒数，到时候。那怎么着？你帮我想词儿，还是我自己想？我来吧，我自己来吧。 都行。其实我刚想了一个。 那你先说说你的是什么？ 戴玉兽。 戴玉兽，可以。打错字儿的可不行啊！我跟你讲， 哪个兽 啊？当然是野兽的兽，不能打错字儿啊。 小姐姐准备好了，在群里说一声，我们就开始。 我现在已经好了。 OK， 好的。 那这个是 还是你倒数吧？ 好，我倒数。 对。 然后呢，我倒数，我发送哈，然后到时候我们工作人员截图哈。在我的下滑线上方的这个小伙伴获得双签海报哈。那准备开始了啊，小伙伴们刷起来吧，准备开始刷了啊，开始刷，开始刷，开始刷。带鱼兽，带鱼兽 啊。你是要发个下滑线吗？ 啊，那不然呢？ 我觉得就是最底下的就行了吧，要不然你下滑线很容易就刷过去了。 我觉得还行。 是吗？ 还行。 我就担心会截不到， 最底下的那也不好截吧？ 一样，就是截出来的最底下那个。 行，那就那个就是工作人员，你截出来最底下的那个名字，还是我这边截完之后发给你啊？ 他截就行了，让小姐姐截就行了。 他截好， 对， 那就这样啊，开始倒数，五、四、三、 二，一，停。 好嘞。 截出来名字最底下的那个名字，完整的名字，半截的不算哈。完整的名字是哪个？然后我们，你群里告诉我，我念出来，告诉小伙伴们。 好嘞。 文涛老师刚刚截到的最底下的 ID 是梦里羊屁屁。 梦里羊什么？ 羊屁屁。 梦里羊屁屁，恭喜这位小伙伴。 恭喜恭喜。 恭喜梦里羊屁屁这位小伙伴，恭喜您。 好嘞。 嗯。 就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啊。 嗯。 然后啊，你给我想词呗。 金憨憨。 金憨憨可以。OK， 金憨憨，大家开始刷了吗？对， 金 憨 憨， 好嘞，金憨憨，好的，小姐姐准备好了吗？ 我这边可以了。 好的，那我就倒数五个数，五、四、三。二一，好，好，看一下这位幸运鹅是谁？ 会是谁呢？ 会是谁呢？ 啊，这位幸运观众的 ID 叫鱼玉去哪儿了？ 鱼玉去哪儿了？好的，恭喜鱼玉去哪儿了？恭喜两位获得了双签海报各一份。 是的，恭喜恭喜！ 后面还有别的礼物哦，不要走开哦。 对，还有很多很精彩的礼物。嗯，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是要 干 什么 呢？ 是要…… 好像是不是我们要进入回答问题环节了？ 对的，对的，对的。 啊，我们看一下。 没事。不要担心陪跑，后面还有很多礼物呢。 是的，非常多，不说多到爆炸吧，但反正 也挺多的。嗯， 好，第一个是个双人问题啊，想知道两位老师试中角色后知道对手演员的反应，两位这么熟悉了，合作起来是不是会更得心应手呢？嗯， 你先说吧。这个我觉得，因为你是先知道的，所以你先说。 对，不惊讶，我也被你反攻了呀！ 什么鬼啊？这你还有胆提这个事儿啊？你还有胆提这个事儿，真是好胆啊！ 确实是啊。 那个剧我都让着你了，我都感觉你只想攻不攻不过去啊、嗯！ 哎，这不重要， 反正名义上算是攻过了，对吧？ 对，名义上是，然后我也哎，也接受吧。 你可是愿意接受了， 我也有今天。 这事儿我告诉你，锦鲤能吹一辈子。这个 笑死 了，你知道就是。别人就拿他和其他比较瘦的这个配音员比的时候，他说啊，是不是锦鲤最瘦？胡说，我攻过魅影，你们谁攻过？啊，通过这个可以摆脱底层的这个啊这个命运。 那是，事实就在眼前，对不对？ 然后那、 就是、 小伙伴问，不是还有第二个问呢？说是否更得心应手呢？嗯， 那肯定啊，就是大家在工作室都有默契，然后就是都会想得到，在去接戏 的 对 每一句话，他的习惯，他怎么去，可能会怎么去演绎， 对， 相对来说会确实是，嗯， 是的。好了，那到你了。 我试中角色，知道对手演员啊，我这种，锦师傅，这你看报仇的机会不来了吗？ 你看看，你瞅瞅，你瞧瞧， 对对对， 异曲同工之妙 啊！ 那倒也没有，就是哎，就是这好毫无波澜啊，锦鲤这不轻轻松松吗？毫无难度。嗯，对，就是说实话，就跟比较熟悉的演员合作的话，是会有一些很奇妙的配合的。嗯，即使不是工作室的，比如说在外面的一些其他的经常合作的演员，如果说经常一起录音啊，我知道他喜欢剧尾怎么去处理，他情绪上喜欢怎么怎么样，那哦，我觉得我脑海一想啊，他这句话他可能会做一个啊结尾，做一个，哎，就是一个更深情的表达，或者说他喜欢那个开头先当头一喝，啊，那这样的话，其实你考虑到他的对方的表演的话，你很容易就能够去。对于你应该怎么去表演就有一个概念。对，就是说实话，现在因为疫情的原因啊，就是其实最佳状态当然是我们两个人一块进棚，在棚里面一个场景去录，但因为疫情的原因，现在很难做到就是所有演员都在棚里头，就可能比如说这次可以一起录，因为疫情啊，管控变严了，不允许就是同时进棚了，那就只能分开录，没有办法。那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如果双方有默契，那这个就是事半功倍，就会出很奇妙的化学反应。对， 是的，其实真的一起录的话，那个化学反应会更好一些， 尤其是 没办法， 就是临场的那种瞬时的那种小反应，这个是一起录是肯定是给的最多，而且反应最快的，接的也最自然。但是就是现实有现实的难处，对吧？那大家就是我们要配合国家的防疫，然后我们要就是也要生活，没有办法，对吧？嗯， 是的呢。 嗯，好，第二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对， 在录制过程中，对方哪个场景或者哪一段的表现是让自己非常意料之外的，甚至是惊讶的？这个我先回答吧。嗯 嗯， 让我觉得意料之外的倒是没有，因为其实就是我们俩也在一块录啊，也两三年了，然后基本上来说，你们觉得锦鲤达不到的，我们可能都见过，所以也没有什么很意料。包括就是贼喊的，然后贼柔的什么的都有，就是但是让我惊讶的就是，哎，没想到锦鲤这么会哭。虽然我知道锦鲤会哭，但是愣是没有想到他这么能哭，你知道吗？然后完了，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戒大烟那一段，我的天哪，真是撕心裂肺，听者伤心，闻者落泪啊！那真的是就是让我觉得，呜，就是这个反应真的，嗯， 是的，是的，是的， 嗯哼， 像魅影的话，他让我印象最深，应该就是我们俩一起进去搭着那些， 嗯， 就会觉得就平时听的时候已经哦配的就很好了，但是如果说跟他去就是一起进棚配合的话，会更有对手的刺激，他会更好。 其实 对 配音这个行业，它就是表演，表演的话就是你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值，这个在那儿摆着。但 是 如果说你对手越强，你其实你迸发出来的东西就也会越强。嗯， 就是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有一场戏。就是老太爷要打你那段， 嗯， 对，结果就是我不是被打了嘛，然后你那个反应就特别的棒。 就是很多时候就是你临场突然的发挥，要比你预先设计好的更自然，而且更容易打动人。嗯， 对，特别的就是这种化学反应还有表演的过程，真的是让人特别的喜欢。 嗯。好，那么下一题 、是单人题是吗？ 不是还是双人的吗？ 还是双人题吗？ 嗯， 看一下啊， 嗯， 双人题我看一下，两人私下会分享一些配音技巧吗？或者给对方的角色进行一些建议和指导？这一般都是我被指导和建议。 那倒也没有了，啊，对吧？ 因为确实是 徐老师学习一下背亲的技巧。 不是，因为 因为是这样，因为魅影比我入圈早，而且对我来说算是前辈，是其实是我还是在处在一个需要学习需要被指导和建议的一个过程中。 没有没有没有，每个人都需要不停的学习。 对， 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就是这么简单，你没有进步那就是退步了，因为别人在进步。如果你是一个混吃等死没有什么追求的人，那其实无所谓，但你但凡对自己的就是整个一个 有要求， 有要求有追求的话， 对， 你没有进步那你就是退步了，你进步慢了就是原地踏步。这个是很，其实这行业挺卷的，比你们想象的要卷的很多，我跟你们讲。 是的。 嗯，至于分享配音技巧，其实我们工作室大家都会聊，见面之后， 对， 哎，就说，哎，我最近有一个问题，就一直气特别虚啊，或者怎么着，说，哎呦，那个我这边有个情绪死活过不去，大家都是怎么去配的，或者怎么去体悟的？我们其实经常会自己去沟通、去分享，因为这个东西 去对 不没有藏私的必要，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独特的理解和认知，但是如果说大家一起分享、一起了解之后，哦，原来他这么想的，有可能对自己有很强的借鉴的一个效果。 嗯，其实像我们经常聚在一起就会也会聊那个什么，聊最近看到哦好很好的一段表演， 嗯， 就看了那电视剧啊电影啊，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包括我们说哎呦最近看那某个剧，我觉得那个演员演得特别好那段。 对对对对 对。嗯，其实我们很多时候表演是要跟演员去学习的，因为 是的， 他们是专业的演员，我们只是配音演员。说实话，因为我们比人家少了一个肢体上的一个，甚至面部表情，我们可能肢体面部表情也会有，但是都是小幅度的，跟人家比的话差很多的。嗯，而且疫情之前的时候，我们工作室编哥会给我们请表演老师， 对， 给我们进行专门的指导，去训练，从 去学习表演。 对，但因为疫情原因就没有办法再继续就停了。但是真的是因为，其实我是觉得定期的去跟同行做交流是一件非常有益且收获满满的一件事情。嗯， 是的是的是的。 好的，第四题，想问一下两位老师在录制过程中有什么难忘的 NG 或者笑场的片段，那可太多了，或者有什么趣事分享一下。嗯， 难忘的 NG 或者笑场片段。 嗯， 让我想想啊， 太多了。 因为我的台词一般都比较正经。 我的特别多。 对，你的就特别多。 关键是这个剧吧，小金总还特别絮叨，词儿特别的烫嘴，我经常糊。就飘的不知道哪儿去了。然后我记得是哪场来着，就是我整整20多遍没过去，就最后在棚里直接发癫了。不了。 其实很正常，嘴糊的时候， 对， 就是有时候不知道哪根弦搭不上，就突然就糊了。 啊，然后就是，其实而且就是每个人啊，他都有发音问题，没有完美无缺的人。 对， 就你可能某几个词一连起来，单独念一点问题没有，一连起来就远。我刚才说了什么？我自己都不知道。 有时候甚至自己觉得过去了，然后要重来，哎，重来我怎么了？然后一听哦， 而且配音演员是有惰性的，然后就哎，然后装作不知道，这边然后过了，然后导演就这你也想骗啊？这你也想骗过去？重来，嗯，对。所以说，哎，花絮你们问我没用，你们得跟剧组说。 对， 反正我们就是。不要放花絮，不要放花絮，尤其是口胡片段。嗯，对，所以其实啊，其实录制的现场的话，我们其实人均乐子人，那太多笑点了。尤其是一个点过不去的时候，大家毫不留情，哈哈大笑的时候。嗯， 是的，是的。 嗯，下一题，请你。 下一题，想问一下两位老师在录这一部剧的后期阶段对人物的理解和刚接触时有什么不一样吗？因为时代背景原因，很想听听两位老师对人物的想法是什么，以及基于这种理解下怎么去把人物情感更好的表达出来。 嗯，你先吧。嗯， 怎么说呢，一开始试音的时候，就我在找的感觉就是 像黛玉妹妹一样。但是在更多的了解陆生以后，发现他并不是，怎么说呢，并不是就完全就是一个黛玉，他是一个外柔内刚的人，他答应好的事他就必须得做到。所以这就是我一刚开始接触和后面认识他更深了以后发现，确实是他真的是一个那个时代很不一样的一种存在。然后因为时代背景对人物的想法，就是陆生在遇到秋月之前太苦了，没有人能就是就像涛涛说的，就是没有人把他当个人看，就算是有粉丝，就是就也不说戏迷，对，有一些或者是想把他当成玩物，但他们也不会把他放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去对待他。 是的， 所以就是慢慢的他接触秋月以后，他接触到的更多的新的思想，他很憧憬，他很憧憬就是我们所 处在的这个幸福时代。所以希望就挺心疼陆生的吧，就心疼遇到秋月之前的陆生。对，这就是对他的想法。这就是这种理解下怎么去把握人物的情感呢？虽然就是他在那个时代下他有他的一些规矩和一些束缚，但是就冲他这个刚强的内核，就是主要把他外面柔的就柔美的方向把握好以外，也不要失了他中间的那个骨头就可以了，我觉得。 是的， 对，这就是陆生。 我的话，我从一开始对于金山这个角色理解上其实有些偏差，我跟导演包括监制啊制作人我们其实聊了很久，前面八集录完之后，然后制作出来就是那个对完轨的音之后呢，当时就是包括导演包括监制啊包括制作人就过来说感觉有点不太对，说这个人呢他应该是一个富家公子，但是那种挺二的富家公子，不是那种盛气凌人的，也不是那种就是高高在上的，就是一个有钱的大傻子。有钱的大傻子这个形容 我觉得话粗理不粗。 对，然后就是人很好，然后因此来说他没有特别多那种就是让人听完之后觉得不舒服的东西。 对， 就是你觉得这个人有点欠，但你不会觉得他这个人坏。 对， 然后呢我们就重录了一遍，重录一遍之后说哎，基本对了，对完之后呢他其实前期这个人是特别矛盾的，矛盾 在哪儿呢，他的思想都是今天的思想，不说2022年吧，最起码是21世纪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普通人的思想。大家因为我们生活的这样的国度，你们可能不太理解什么叫人民共和国，就是写在宪法里面是人民当家作主的，这个东西不仅仅是一句废话，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非常非常核心的。因为我家里有不少就是当兵的人，包括有在就是从战争年代过来的人，他们跟我讲了很多他们那个时代的事情，就人命如草芥，人命如草芥啊，就是你一条人的命甚至可能比不上一只猪一头牛，那差远了。 对， 就是首先把一个人当一个人这个最基本的事情那个时代是做不到的，有钱有势你方为人， 普通人你连草都不如，非常恐怖。所以说就是这里面就是说金石安他的带着那种就是平等思想过去之后，与那个世界一开始是格格不入的，是剧烈冲突的，他看到的一切都对自己的三观是非常非常冲击的。就所以他一开始大家在听剧的时候应该能明显感觉到，就是前期的金石安他和这个时代是不相容的，是不相容的。他在这个时代，但他所言所行和其他所有人那感觉就是不在一个世界，不在不着调。按说广播剧不应该这么配，但是放在金石安身上是对的，因为我从来没有拿我当一个民国人，所以我的态度就是我以前那样。巧了，就是他是金少爷的转这个穿越，如果他是一个普通人已经没了，我告诉你们，如果他是个普通人他已经没有了，就是因为他是金大少爷穿过来的，所以他才能活下来，才能见证这一切，才能遇到白鹿生，才能够有接下来的故事。文章仍然是对艺术做了加工的，否则的话全剧终了，穿越过去当场被打死，全剧终。不是开玩笑的，你们觉得我这样说的很搞笑，实际上如果是一个真实的穿越的话，他又是一个穿越的普通人，就是那么简单，全剧终。 没事，别老想着穿越。 对，所以说时代背景对于人物有没有影响，那简直太有影响了，太有影响了。你们记住，我们目前的时代绝对是最文明最发达的时代，任何一个对于过去封建时代也好啊，这种民国时代也好，所有的那种幻想只是艺术加工，大家一定要分清楚啊。所以这个玲珑月和其他的民国剧最典型的不一样的地方就在哪儿？就在于我们当今的社会的这个思维和民国思维的一种剧烈冲突，它是贯穿到全局的，从头到尾都在金石安身上一直不停的不停的不停的进行一个来回的震荡和进行一些碰撞的。从金石安一开始的完全格格不入，到逐渐接受理解，到他融入其中并且愿意拼尽全力去改变这一切，只为了重新看到他记忆中的那个世界。 对， 投入滚滚洪流之中，成为一个进步分子，这是一个必然的一个环节，因为他不愿意随波逐流，最后成为一个民国人，他仍然想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所有人都可以成为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就是确实是影响还蛮大的。对， 是的。 至于怎么去把人物情感表达出来，就是把这些理顺之后，把这些关系理透，你自己去配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你就明白该怎么去处理了。 对，其实根据不同场景不同时刻想象这个人在这样情况下会有什么情绪就好了。 好，第六题也是双人问题的最后一题，请问两位老师是如何看待对方的角色和白鹿生金秋月之间的这份感情呢？想听对感情线的剖析。 好复杂。 对，因为这个感情这个东西说实话太主观了。 是的， 太主观了，只能说是就像我们刚才前面聊的，对吧，就是白鹿生他很苦，他爱得很卑微，刚好遇到了一个拿他当人的人出现了，可能早期仅仅是因为这种相处让他感觉很舒适，但是再加上他之前对于他前身的那种爱意有一定的这种就是心理寄托，但是后来发现就是和这个人相处太舒服了，他真的是关心我，他真的是拿我当个人，而不是当我是个玩物或者说是一个下九流的这么一个物件，他是把我当人看的，那就自然而然我觉得白鹿生就会喜欢上金石安。而金石安这个人就钢铁浪荡直男哥， 其实，其实我觉得到后期吧，就前面的那个求而不得，然后到遇到你以后的那种，惺惺相惜，再到后面，我是觉得陆生是可以从求约这实现自己的价值的。 是的， 对，他可以实现自己的价值，就是各方面的，就比如说是救国也好啊，然后继续唱戏也好啊，他都是收获了很多很多，所以说是救赎，对， 是一种救赎。 而金秋月或者说金石安，他其实怎么讲呢，他的三观虽然正，但他其实他的感情世界一直是空虚甚至痛苦的，从和那个秦小姐啊，就现实的秦小姐之间的这个背叛与什么，虽然他一开始也本 哎，你的麦，你的麦，你不会掉了吧？涛涛，涛涛啊，你哪儿去了？我微信跟他说一下。 突然失哦，掉线了，是不是太激动把电源踢掉了？ 好，我们稍等他一下。 Hello， 我又回来了。 你这怎么做到的？ OK， 哎呀，这个 你咋了？ 这个问题比较尴尬啊。就上次的时候，在另外一个直播的时候，我也是这个，他这软件有问题，就半截给我登下去了。今天我以为他改邪归正了，然而他并没有。 行吧。 好的好的， 没事，继续， 好， 不重要， 继续好。他说到哪儿了？ 对啊，你说到哪儿了？ 我看一下，长话短说，长话短说， 长话短说，长话短说。 行，总之，哎，就先这么着吧。 对，就先这么着吧。 我忘了， 为他们的， 对 对， 这个 干杯。 对，然后那个 为他们的情谊干杯。对。 对，情比金坚，情比金坚， 对，情比金坚，情比金坚。对， 我真的给忘了，这个情绪续不上了，哎，这个就很尴尬，就包括配音的时候，配到一半被事打断了。 哎，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发福利好了。 对，发福利，哎， 对， 发福 利， 发 福 利，哎，都在福利里了，都在福利里了， 对，都在福利里了。你看，来，接下来我们抽什么呢？ 抽什么呢？ 抽双签明信片吧。有十张， 先抽五张吧， 先 抽 五张哈，先抽五张， 一会儿再抽五张， OK， 这回你抽，然后我们一会儿回答点问题之后我抽，哎， 好嘞，那这回我抽五张，好的，那我们就一次性解决好不好？就是，倒数完了以后，最下边的五个，怎么样？你看， 就是截图的最底下的五个名字， 最底下的五个名字， 哎，这个 就抽出五张 了， 这个概率大了啊！ 如果说遇到有些小伙伴刷的比较快，然后名字在这个出现两次的话，那么就顺往上再顺延一位，好，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如果出现重复的，就顺延一个。那你给我想个词儿， 我给你想一个。 哎。 那就是啊，是吧？玲珑月收听长虹， 玲珑月收听长虹，好嘞， 是不是 玲珑月收听长虹？反正都是复制粘贴嘛，是不是大家？ 不会真的有手打的老实人吧？ 哎，有没有感叹号？没关系啊， 哎，有没有 都行都行，字儿，哎，有标点符号也可以，你这个小顽皮。 但这个红字比打错了吧， 啊，对， 彩虹的 红 啊， 哎，对对对对对，收听长虹哈，玲珑月收听长虹，来，小姐姐准备好了吗？ 我这边已经就位了。 好嘞，就位了哈， 嗯， 那我就倒数五个数，五四三二一。哎呀， 好，请小姐姐公布一下名单。 好的。 我从下往上念，第一位是明明不月半。 嗯， 明明不月半。 对，第二位是一瓢零四幺六。 一什么？ 一瓢。 一瓢。 就是那个三千。 哦哦哦， 一瓢 啊。 对，第三位是。对，糖炒栗子七四七六。 啊，糖炒栗子七四七六。嗯， 对。第四位朋友是他名字一开始有一个小的圈，那个应该是 O。然后是绵、睡眠的绵，然后牛羊的羊，牛羊的羊，就是圈绵羊、欧绵羊， 绵羊 或者是对 绵羊，哎， 对， 好嘞。 第五位是九厘米的雾，是就是那个大雾的雾，就是起雾的雾。 哦，九厘米的雾，好 的， 九厘米的雾，恭喜这五位小伙伴， 恭 喜 五位小伙伴， 对， 请联系工作人员拿你们的奖品。好的，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回答问题。 好，稍等我一 下。现在是单人环节了。 哎，我们一人提问对方一个，好吧？嗯， 好嘞。那谁先？ 我们是不是拿错问题了？无所谓，就用错的本吧。 要不然我把新的发给你。 不用，我觉得因为按新的我会串，我脑子不好使。我们就按旧的来吧。 来来来来来。 嗯。这样刚好题也多一点。 嗯嗯，没问题没问题。 嗯，太想和小伙伴们多待一会儿了。好， 你看看，你瞅瞅，你瞧瞧。 但是我发现有些问题是重复的哈。 那就不跳过呗。 嗯，看一下。那我先来提问锦鲤老师啊。 好嘞。 锦鲤老师有听过大家说陆生一说话仿佛都能闻到花香这个比喻吗？看到这种评价，你心里有什么感想嘞？ 花香， 这是什么反应啊？一时间， 一时间， 欢愉涌上心头，竟无语凝噎，不知该说些什么。 哎呀， 谁提的问题？看把锦鲤老师吓的。黛玉葬花是吗？ 我第一次被这样评价，受宠若惊啊！ 受宠若惊，没毛病，没毛病。 反正我自己是理解不了，为什么会有花香？但既然能让大家感觉，就是能让这位小伙伴感觉到花香， 其实你想，有个词叫“秀色可餐”，那就是。那那个叫什么雨带馨香也未尝不可，是不是 啊？好的好的，希望你听过平时的我说话以后还会觉得陆生说话有花香。 这个我懂，金老师你这今天就不聊了，这个是额外的事情。 哎，好的，那下一个问题啊。哎 你可以问没关系，我刚好还有些要补充的。 好的。是怎魅影老师是怎样理解金秋月这个人物的？有没有觉得他在演绎他的时候有些部分是比较难把握的？如何恰到好处的拿捏大金和小金两个角色之间的差异，性格差异，做了哪些准备呢？ 这个其实前面我聊的比较多啊，就是怎么理解金秋月这个人物，其实刚才讲了很多。你说比较难把握的地点就是如何把他的欠表现出来又不招人讨厌。其实最早期几集录的时候，就是大家表示欠是够欠了，欠是够欠了，但是啊声音还小嘛，我这个声还小啊，我的天，大家现在听着还小吗？欠是够欠了，但是有点招人讨厌。那我觉得如果说你把一个主意给配讨厌了，那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不对的。所以说我们就在保证他那种直率天真可爱的同时，哎，把他那个欠劲保留下来，这个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 嗯，所以就有了最后我们现在展现给大家的这一版的金秋月。而至于大金和小金之间的性格差异，我觉得其实两个人啊，虽然是同一个身体同一个声音，但其实灵魂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是生活在今天的我们这样的一个自由平等的这样的一个独立人格的这么一个人，另外一个是完全带着封建思想的，即使有一些新时代的一些曙光，但仍然没有照透他的这样的一个至少在目前阶段是这样的一个，这两个人根本就不是一个层次或者一个概念的。可能从智商或者为人处事的能力来讲，大金是碾压小金的，但是就是那种平等待人的那种发自灵魂的那种发自自己内心深处的那种平等的这个东西，大金需要学很久他才能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不是那么简单的。嗯，所以说这两个人就是完全是两个人，一个是高高在上，他对人的客气是真的很客气，就是礼貌性的，即使我觉得你是个垃圾，但我也非常礼貌的对待你，但是我内心就是看不上你的。小金这个人呢，即使我嘴上啊口吐芬芳，各种哒哒哒哒哒哒的去就需要逼掉的这种音频没关系，但是我内心是平等的，拿你当个和我平等的人去看的。 是的，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核心的区别。因此，当你把这个东西给理清楚之后，其实配起来就没有那么难了。对，嗯， 是的。 至于做什么准备，那其实更多的是前期和编剧包括制作人之间沟通，我们如何体现两个人的地方。但其实两个人的性格完全不同，一个是沉稳，甚至是稳到觉得这是个老谋深算的狐狸，另外一个人就是说句不好听的就是没脑子，就直肠的哒哒哒 就什么都给咚咚咚给吐出去了。他的高兴也好，不高兴也罢，就是没心眼儿。对，就是没心眼儿。可能这个时候你在现代中，这个没心眼儿最多也就是觉得别人觉得你这人有点二，但是放在民国可真的是会死人的。你这个没心眼儿就被人玩死，你都不知道怎么死的。所以就是如果没有这白鹿生的帮衬，那他在民国那什么办什么生意啊？三天倒闭，五天横死街头，这太简单了。嗯，他不是憨，只是他心里根本就没有那么多去防人，或者说就意识到这个时代的一些黑暗面。嗯，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还是蛮好去那什么的。 对， 嗯，是的，嗯，好，接下来问锦鲤老师啊，哎， 好嘞。 天哪，真有听众这么详细吗？锦鲤老师，据我统计，黛玉寿六集哭了16次。请问锦鲤老师是如何哭的梨花带雨，让小金总觉得清爽无比的？有一些哭戏夹杂在小金总的搞笑台词中间，会不会笑场？嗯，你们真是太厉害了， 啊， 这都能去统计啊。 16次怎么算出来的？ 人家是一遍遍数的。说明他爱这句爱的深沉， 其实啊， 反复确认。 哎呀，就是每个地方的哭，它每个场景下都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一开始的哭，他是在用以前的伎俩去闹大金总，但他当时他不知道那是大金总。然后再加上后面的那个发现小金总不是大金总的时候，就是。其实根据每个情况不一样，就比如说想，就是你表现你每一个哭是什么目的，对，你想表现的是什么目的，什么情感，所以其实我觉得还好了。 对， 其实 根据具体的情境啊， 对， 就情感， 根据具体情境和情感还有场景，对， 嗯， 就你这时候要哭的大声小声啊，还是你通过这个哭你希望得到对方说什么，或者是你在表达什么情绪啊，就比如说就是他想到大金总是不会为他 擦眼泪的那种，就是既心酸又心寒。然后就比如说像他当时印象比较深的一段吧，就是他吸大烟的时候，大金总进来看到了，只知道责备他，也不知道问他到底为什么他会这样。然后他既又要是刚抽完大烟，他有那种飘飘然的感觉，然后又要被又要脱离出来去，又被刺痛的心，然后又要去表达他的无奈和心寒，所以就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就好了。 对，那句台词你甚至不愿意听我一句解释。 对对对对对，就当我白认识你了那一句。 但就像刚才锦鲤说的，前期一开始他的哭其实还是在用哭这种手段去 对 金山做试探。 对， 当发现这个人不是他少爷之后，他是真的很痛苦。 是的。 然后后面呢，更多的可能从我的理解就是对自己身世的感伤。 对， 然后又对于这个金少爷的这种追视追忆。 对， 再到 他是个 后面的他很拧巴，我是觉得很拧巴的一个人。 他是个戏子，他是个很敏感的。他其实虽然不是女儿身，他也没有女儿心，但是他会有女孩的敏感，所以他就会把自己带入到或者是自己曾经演绎过的角色。 我觉得 所以对就 这个点都特别好的一点就是其实我们做配音的我们最了解，任何一个艺术行业你必须要有敏感，你要是没有这种敏感度的话，很多细节你是真的展现不出来的。所以就 是 这个我觉得锦鲤能够共情的原因一定也是他内心的这种就是对于情感的这种就是感知也一定是比较敏感的。任何一个配音员如果是一个木讷的人，是一个木头，那我觉得他配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木头，就没有灵性，没有任何的这种触动人的点。 就 任何 对对对 做艺术的必然有敏感的一颗心吧，如果没有的话，其实我觉得出来的东西一定很僵硬，是不好听，也不会去打动他人的。 其实就不是不光是哭这么简单吧，就是其实我们说的每句台词都得要有这样的心思和想法去注入这一句话里边。我们要在这句话里面加入的场景就是音量，还有对手的情绪想表达的情感，这些都是得考虑过去的，考虑进去的。 我还记得我上电影学的课的第一天的时候，我老师说的一句话，一部优秀的电影应该每一个镜头都是有它的意义的。 对， 如果这个镜头你觉得它没有意义，那说明它不应该出现在这部电影里面。那我觉得广播剧里面的对话和台词理应也是这样的。当然就是这个是一个最理想的状态，那么就是当主角的台词或者说重要角色的台词你听完之后觉得这句话可有可无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那他可能就真的还挺糟糕了。那你像包括那个锦鲤的他这个角色的哭，包括他的说啊，那个尤其那句你怎么发现我不是的， 对， 因为我哭他从来不会给我擦眼泪。 对， 而这个就写得非常微妙，又 是的， 既暧昧又美好，又让人觉得痛苦。所以就是大家觉得一个戏好，它不光是说陪演员我们表达的好， 对， 而是从他前期的剧那个原作到编剧再到整个现场导演的一个氛围的调整调节， 是的， 这都是一个。什么叫做工业艺术之美啊，就是广播剧电影啊乃至于游戏它都是一个通力合作出来的结果。 对对对，不 是一个人的功劳，缺了任何一个环节它出来那都是不完整的。好的。 好嘞，那我们下一个问题啊。 哼， 因为我这里看的本跟 你 不一样，所以 你没有老本是吗？我给你一个。 对，你给我发一个吧。 好的。你直接看第三题就行了。 行，好嘞。 哦，你打开的是这个，我是打开的是那个流程。 是的。哎，都怪我呀，我给大家说一个搞笑的事情，因为我们那天说的是七到八点开始，然后因为大多都是八点开始，我默认就以为是八点开始。然后得亏是我在家里面，你知道吗？ 哎呀， 然后试麦的时候我说，哎，怎么没到七点就开始试麦，怎么这么早啊？然后我还在群里问，我说为什么这么早啊？ 我也是提前看了一下流程。 然后所有人说，我们七点要开始了，老师你在家吗？我在。 来来来来来，我们这个问题啊是这样的，感觉小金总吐槽跟魅影老师平常的吐槽好像，魅影老师会觉得这是自己的本色出演吗？如果自己也是从现代穿越到了民国，就这样过大少爷的过日，像过大少爷的日子，还是要 过 充实 的日子啊？对， 对， 是这样，我其实虽然爱吐槽，但我这个吐槽吧可能比小金总还要气人，因为我是一个特别特别轴的人，就是有一说一，就是你这个地方错了就是错了，但是我不会说因为咱俩关系好或者怎么样我就会说啊，虽然是咱俩关系好所以你错了就无所谓了，我就是因为关系好我反而会更加着重的提醒你这样做不好，所以就很容易得罪人，很容易让朋友哎突然就生气起来之类的。那你觉得我是不是本色出演？那我觉得不是，因为小金总太欠了，我听完我就想打他。对，我只是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人直得很烦，但不会让人觉得那么欠。然后至于说我要是穿越到民国是否过大少爷那样的日子，我觉得我可能活不过三天就被发现是假少爷当场打死。大家不要老想着穿越这种事情就很简单，你的思想你的穿着你的语音和那个时代格格不入的结果就是要么被当成妖魔鬼怪啊，要么被当成这个什么那个什么假冒之人，哎，可能就就没得了。就不得了， 所以 说我们看到这些都是这个什么艺术加工过的啊，艺术加工过的。有一句话什么，像这样的角色啊，在这部剧里头活不过三集，你知道吗？对，是这样子的。好的。哎呦，这个最后这题可厉害了啊！想听于宝用三种不同的语气叫呆子。 呆子， 这还没开始呢，不算。 哦，这个不算啊。 来吧， 来来啊，行。哎呀，三种不同的语气。 猴哥是你吗？不行了，这个破功了。你这是故意的吧？ 这不是猴哥吗？ 然后网上回头这个各种营销号把这段截出来，玲珑月的主意声音是这样的，玲珑月的名声败坏始于锦鲤的一声呆子。 哎，不要给我乱扣帽子啊！来来来来，认真来啊！ 认真来， 三种语气啊，我想想，呆子。 哎呦！ 呆子， 妈耶！ 呆子， 天啦噜，太可怕了！景师傅不愧是能抢女生活的男配音员 啊！此话怎讲？请问， 这个，因为这个叫什么？锦鲤老师啊，这个把女孩子的内心表现的太过于细致。导致他出场了不少女性角色。 哎，这，来来来，轮到你了啊！想听魅影老师三种不同语气的陆声，来。 这可是你自寻死路。 陆声， 哎呀我去！咱四大名著咱占了俩，一个《西游记》，一个《水浒传》。来来来来，哎， 你看你啊。挡住了， 再来一次， 陆生， 陆生，陆生， 哇哦，好深情哦！ 这是角色表演啊，这 cosplay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来来来来来来来，我们现在又是到了 喜闻乐见的抽奖环节， 抽奖环节，抽奖环节。 嗯， 这回轮到你抽那五张明信片了啊。 好的，嗯， 那 该你想词了。 我想词啊。 嗯， 玲珑月，热播。 好的。 还有什么？玲珑月热播，热播大卖。好嘞。 好，热播大卖，玲珑月热播大卖。哎， 好嘞。 打拳啊，朋友们！我看好多人都打了热播。 玲珑月热播大卖。 好，大家准备好啊！给大家再点刷的时间。准备好。五。 小姐姐准备好了吗？ 啊，我这边已经就位了。 好嘞。 三、二、一，截图。 OK， 请小姐姐公布一下名单。 我们的第一位朋友叫做邢小鱼儿，邢小鱼儿， 邢小鱼儿， 邢小鱼儿，嗯， 对，第二位朋友叫做一仙成多一。 一 仙 成 多 一， 好嘞。 第三位朋友叫做狐狸爱小熊饼干， 狐 狸 爱 小熊饼 干，饼 干， 嗯。 第四位朋友叫做小云 ZYL， 小云 ZYL， 对，第一个小是那个。竹子头下面有一个那个攸关、 哦、 生死攸关的攸 那 个 小、哦 那 个、小嗯。 对对，然后第五位朋友叫做初夏八幺二八， 初夏 初夏八幺二八， 初夏八幺二八， 恭喜 恭 喜 上的 五 位 小伙伴，我们还有两个啊 啊， 还有两个， 没事，等我们再聊一会儿，到最后结尾的时候还有两个，哎，这个。是 Q 版抱枕是吧、嗯、 对 Q 版抱枕， 哎， 俩抱枕 是一个角色一个还是一套两个呀，就两套啊， 这就要问一下他们啦。 啊，小姐姐 啊，这个问题我们回头就是会在那个在我们的微博上会发布的，具体的 好的好的，敬请期待、 嗯、好的， 反正是两个人的抱枕，至于是一人一个还是一人一套，哎，这个到时候再决定。 哎，反正小伙伴们放心，一定会让大家很开心的。 哎呀， 啊， 总哥感觉已经得到了暗示呢。 是的，是的，是的。 嗯，好的。 然后、 嗯、 他们说， 嗯，说什么？ 要听我讲鹦鹉笑话。 哎、对，哎，要听你讲鹦鹉笑话。你看，小伙伴们还记得呢。 哎，让我捋一捋啊，让我捋一捋那个笑话啊。哦，想到了，有一个人去花鸟市买了一只鹦鹉，那个老板跟他说这鹦鹉特别厉害，教啥会啥，然后结果他带回家以后就是怎么教呢，这鹦鹉只学会了俩字儿，谁呀、啊、然后主人呢就放弃了，然后第二天他家水管坏了，他来，他说他叫了一个修水管的上门，然后他有事出去了，结果那个修水管的到了，然后呢他到了以后就敲门啊，然后说，然后里面就传出来一声谁呀、啊、然后那修水管的就说，修水管的谁呀、啊、修水管的谁呀、啊，修水管的，然后呢那主人回来了，然后发现一个人口吐白沫躺在他家门口，然后我去这谁啊，然后里面传来一声修水管的。很老很老的笑话， 是挺老的了。 但确实是教啥会啥，你得反复教，是这意思吗？ 然后我当时看了这个笑话，笑了好久。 哎呀，大家笑点都好低哦，看漫天的哈哈 哈。羽绒服穿上了，他们。 太冷了，觉得你这个笑话。 笑得我头晕。 嗯。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再简单聊会儿吧。这个剧其实整个说实话，整个剧组啊，包括大家都还蛮用心的。你看，到目前为止好像是一集一个海报是吧？我没有见过这么奢华的， 是特别 奢华。不应该叫剩余之华，应该叫奢侈之华。开玩笑，开玩笑，对，真的是一集一个海报啊！天哪，简直太奢华了， 对的， 就是豪华至尊 Plus 级别的海报。然后那个整个音乐一直到整个配乐啊，包括从这个找的昆曲的老师们，哇，都是非常非常顶尖的老师，啊， 对， 当然那个配音员也很优秀，对， 都优秀，都优秀，各方面都很优秀。 前面铺垫这么多，最后这句最关键， 最关键，最关键。 所以其实剧组是非常用心的，然后呢，我们也就是非常愿意听取大家的意见，就包括其实我们直到昨天晚上还在改词。对，每一期的时候临时，包括大家觉得哪块会更好，然后以及就是觉得说怎么做才能让剧更加精彩，有想法，我们都会在群里去及时的去沟通去聊。哎，包括这个直播这个东西，说哎，怎么活跃气氛，怎么给大家谋福利？哎，我们那也真是，不用据理力争，然后这个官方也主动要送，就拉都拉不住，不行，必须给福利，不给行吗？然后当时，然后我说啊，100万了，恭喜恭喜。然后就是说100万要搞福利啊，什么福利？我说那你们搞，我们就最多签点名。他说那不行，那100万福利不得搞个直播。等等，100万我要搞直播，然后说，好，这太有诚意了，这可太有诚意了， 是的， 对，所以说就是真的是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的剧，可能还有很多就不完美的地方，还有很多，甚至说是一些遗憾，但是 对， 相信我们这部剧还是就是非常有诚意的，想去打动大家，想让大家喜欢，只是说可能慑于我们的一些。能力上的问题啊，就没有办法让大家100%的满意，但我们真的是非常用心尽心的去尽可能的把它做得完美了。 对的，就是希望大家在听这部剧的时候呢，不单单就是被他们两个人的情感所打动，而且就是希望大家能感受到除了主线以外，就也不说主线吧，就是感受到他们俩的情感刺激以外呢，还能就是体会到我们昆曲的美，还有就是真的那个时代，就是有多少，就是我们的先烈们付出了多少，然后才有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就 是 希望大家能有这种感触。 就很多很多，其实民国剧啊，就是大家就是主要点都是放在就是主角之间的。就人生的跌宕起伏上去，这个剧最吸引我的一个点就在于它的从小人物的命运去窥见了那个时代的悲哀与悲痛。 对， 其实很多经典的作品它之所以打动人，就是因为在把小人物的命运放在一个激荡的剧烈变动的一个大变革的时代的这个过程中， 是的， 它既是一个悲伤的悲剧的一个悲怆的悲剧，又是一个波澜壮阔的一个时代的一个篇章，这个真的是太吸引人了。 是的， 即使只是聚焦两个人他身上发生的很小的事情，但就是什么叫就是以一丝得亏全局，是吧？就那个小小的一个点，看到整个时代的波澜壮阔，那可真是，哎，这个怎么讲呢？是一个非常宏观的、非常庞大的这么一个。史诗可能过了，但是确实是一个非常宏大的这么样一个场景。对 对，就希望能给大家很多更多不一样的感触吧。就是就希望就比如说你们听完这部剧以后，哇塞，我好喜欢昆曲， 我想去听，我想去学，我想去了解。 嗯、 哦，然后哇，听到了这段历史以后，我们可以去多考究考究，去看一下当年发生了什么样伟大的事情。 嗯、 所以大家都可以从这边有更多更多的 大家能够 感触， 意识到我们先烈的。就不容易，我们意识到我们今天的幸福美好的生活的不容易，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在我们得到娱乐的同时那更高一层次的升华，说的有点大了，但确实是真的是我觉得这个这部剧特别有意义也特别好。对，嗯， 是，而且我们的主角之间也会一直的撒糖，让大家甜到甜丝丝儿， 你就别那个刀里插糖就行了。 对对对对对，我们是小甜剧啊、 嗯、啊，是吗？到时候你小心点，回头一群人拿着那个购买凭证，真理你个大骗子，你说的小甜剧骗我的眼泪。 嘿，我绝对不骗人，是不是？ 对，你 不甜我负责。 好，这大家听到了，锦鲤说的不甜他负责， 不甜我负责， 所以你现在是不是今天连夜你得拿刀去逼编剧了，必须结尾必须甜啊，不甜我可就要负责了。 OK OK， 我们就把最后的一个抱枕抽了吧、 嗯、 然后今晚的直播也就结束了。 是的，嗯， 我们一人抽一个。 的时光总是短暂的，但是真的， 对对对， 哎，已经快俩小时了，时间也不短了，嗯，我们两个 已经俩小时了， 一人抽个抱枕， OK OK OK， 那你先来吧，嗯， 那我先来， 嗯、 那 这回你就自己想词自己说， 自己想词自己说，那就金秋月， 嗯哼。 金秋月三个字， 大家赶紧刷起来啊！最后一波抽奖了啊，机会难得。 OK， 我倒数五个数就能抽。 小姐姐准备好了吗？ 小姐姐准备好了吗？ 好， 嗯、好，倒数五个数就抽出第一个抱枕，五、四、三。二一， 好的。 OK， 是哪位幸运的小伙伴呢？ 他的名字叫做明二，明是那个金字旁右边加一个名字的明，然后是一个大写的字母二。 明 二， 明 二， 对， 嗯， 对。 好的，恭喜 小 伙伴， 恭喜你， 恭喜你，请 抱枕 工作人员，对，获得了一个抱枕。 中奖小伙伴千万记得要看自己的私信啊，或者你主动联系我们的官方啊，别回头中了奖，哎，因为自己一时大意，糟了， 没了， 哎，没了，这可就尴尬了，对不对？好，接下来最后一个抱枕由我来抽出，哎，那就白鹿生，大家准备好啊，准备好，准备好，好，倒数准备开始，五。四、三、二、一，开始。 OK。是哪位小伙伴？ 想这个小伙伴的名字被挡住了， 那 就被那个新消息那个横条给挡住了，可是麻烦你， 啊、 对，麻烦。 重抽一下， 嗯、 还是你们看能技术手段看清是谁？ 他那个他的后半段啊，就最后四个字叫做的谁去什么谁家的胡阿暖， 哦， 什么什么家的胡阿暖，是有这位小伙伴吗？ 对，叫谁家的那个胡是狐狸的狐，然后是阿暖、 哦、 暖是 胡阿暖， 对， 啊、 胡阿暖， 哦，那行，那就恭喜这位小伙伴， 对， 恭喜这位小伙伴， 嗯， 对， 你可能得主动联系一下这个官方啊，因为前半截没有看到，我们非常努力的通过后半截想找到你。 对， 他刚好有那个新消息的那个提示条冒出来。 哦，辛苦了，辛苦了。好的， 小伙伴， 恭喜恭喜！那我们今天的直播也就到这啦。 今天呢是 玲珑月百万播放双人直播，哎，那我们到目前为止基本上也快两个小时了啊。那 是的，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玲珑月广播剧。 对，希望大家每集都听，哎，追剧不停。 好嘞。 那么就辛苦两位老师啦，各位小伙伴，大家再见啦，晚安。 拜拜， 晚安， 祝大家有个好梦。 拜拜， 晚安，拜拜。 晚安，晚安。 拜拜喽。 拜拜。